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气以多云为主，扩散条件有所转差，能见度有所下降。虽然对交通出行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年老体弱者外出仍然需要注意健康防护。早晚天气较冷，还请大家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转3、4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晴，偏南风2、3级，12到9摄氏度。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今天白天能见度不太好，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那么今天的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气象条件对污染物扩散无明显影响，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4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点到12点，我们一起来读书。今天我们读的这本书非常的特别，也是读书俱乐部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说教材。这本书的名字，或者说这套书的名字，叫做《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为什么我们会聊这本书呢？因为确实对于语言的学习啊，很多人呢都希望能够走一个捷径。那究竟什么才是捷径呢？今天呢，我们就以日本语为例，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在学习外语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一些感悟，还有一些经验。今天我们的嘉宾阵容呢也是非常的强大，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一位呢是人教社日语编辑室主任皮俊俊。皮主任你好。 常老师好。 另外一位是人教数字出版有限公司高级经理杜小青。小青你好。 大家好，我是杜小青。 我们还请到了一位读者，就是这套丛书的读者，王子佑。子佑你好。 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子佑。 今天我们四个人一块来聊一套丛书。这套丛书呢也不白给哈，已经出版了30年了。就是他在学习日本语的过程当中，应该说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皮主任，这套丛书现在已经在国内卖了多少册了？ 根据我们的数字统计，应该是接近1500万套。 1500万套，在图书领域应该算是一个奇迹了哈。 我们的读者也是，应该是逾千万了， 上千万的人。受益于这一套的丛书哈。据你了解哈，就是日语学习者近些年来啊，这么多年来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可能在大家的心目中，日语是一个小语种。 小语种 啊，这也是我们通俗的称法。但是很多人都说日语是小语种中的大语种。那我们比较规范的说法呢，应该叫非通用语言。那么日语和其他的非通用语种相比呢，它的学习者的数量呢，一直是最多的，而且也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哈，目前大学开设日语专业的学校有500余所。 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全国四年制的本科院校有接近半数的学校都开设了日语专业。 小语种其实在某些学校都没有，但凡是有的应该说都会有日本语。 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像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它每三年呢会对全世界的日语学习者做一个调查。那么根据这几年的这个数据呢，表明中国的这个日语学习者是全世界最多的，那么也是保持在一百万人上下。 因为本身离得也很近，这个贸易经济方面的交往也非常的多，还有包括一些留学生啊，所以说呢相对起来学习的人就会比较多一些。日语学习包括一些公众号啊，还有一些电子书啊，然后现在还有一些什么小程序啊等等等等，就是大家学习语言的方式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似乎感觉是越来越容易了哈。那这样的一个变化，那您觉得这套丛书它存在的意义还像以前那么大吗？ 其实我想一直有所谓的这个纸媒唱衰论哈，但是其实我想不管发展到什么阶段，那么内容都是最关键的啊，所不同的可能只是介质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对于我们标日这套书来说呢，首先它是创作团队的一个保障，那么和我们任教授合作的日方的出版机构呢叫光村图书出版株式会社，那么它其实在日本呢也是出版他们的国语教材，那么任教社是出版全学科的这个中小学的教材的，所以在这个日语的标准纯正这方面呢，应该说光村是有很大的把握的。那么我们双方的这种合作模式呢，主要是中日双方编委呢共同设计这套书的一个框架，包括设定它的人物主线包括主题，那么日方呢编委他们是外请的一些编委，都是日本国内语言语法包括教育方面的这个顶尖的专家，他们在课文编写方面很擅长。那么我们任教社呢配合做语法的讲解，包括呢做一些翻译，所以我想双方这种合作模式也很好的保障了中日标准日本语的这套书它是一个质量上乘的一个日语学习教材。 说明这套丛书也在与时俱进，不断地进行增补内容啊， 确实是。 同时呢，也让很多人能够更加的喜欢它。其实啊，你看，无论是英语的学习还是日语的学习啊，在一些微博呀，还有一些公众号，我会发现很多人都说自己特别的纯正，说自己特别的容易学。这个信息发展了之后，渠道发展了之后啊，反而让我们觉得无从下手。但是呢像刚才皮主任所说的，这个它属于正规军，还属于这个王牌的出版社，然后请到了这个王牌的研究人员，然后给出了一个这么多年的一个捷径。应该说呀，这个也是这1500万受益者他们在反馈之后的一个捷径了哈。其实你说学习日语都是为了什么呀？你有没有做过调查说大家为什么要学习日语啊？我相信你们出版社应该会有很多这方面的反馈跟数据啊。 其实说日语学习者尽管说数量一直是最多的哈，而且呢是比较稳定的，但实际上呢应该说还是有变化的。那么我想可以简单的表述为自觉自愿学习日语的读者和学习者增加了。我们都知道今年是中日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哈，那么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呢，由于种种原因，两国的关系呢会有一些波动，但是民间的友好交往呢却从来没有中断过。那在不同的时期呢，日语学习者的动机和意愿显然是不太一样的。那么从最开始的，比如说从实际的包括工作的需要，那么到现在受日本文化的影响而主动的去希望通过语言学习更多的接触到和了解对方的文化，这可能是一个变化。那比如说从大学专业学习者来说，以前很有一些是从其他专业被动调剂过来的。那么在机构学习或者自学者中呢，也有很多是因为工作的需要那么去恶补日语的。但是现在呢，很多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孩子更多的受到了日本的动漫电影日剧音乐设计 IT 等等方面的影响，或者就是简单的出于纯粹的兴趣爱好，或者是希望在一些专业领域能够更加深造 而积极的主动的去选择了学习日语。 嗯，正像您所说的，以前呢为了评职称啊、找工作呀、留学呀，这个目的可能占到了大多数。现在呢，很多人其实是想研究一下日本文化。你比方说，之前我们读书俱乐部的一个这个好朋友啊，是我们座上客，萨苏老师，他就到那边翻译了很多当地的一些历史素材过来，然后进行了中日文化的一个交流。还有一些年轻人呢，比方为了看动画呀，是吧？或者是像你说的一些娱乐产品，也会进行一个学习哈，这是他们的目的。回过头来我们再说标日这本书啊，就是说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我们简称标日啊，这样的一本书。还是刚才我那个问题，说为什么要读书啊？我现在看很多碎片式的东西，我不就学了吗？这个就得问一下咱们的读者子佑啊，来说说你的想法，就这本书对你日语学习有什么帮助吗？最开始为什么会选择这本书？谁告诉你的？ 其实我学日语是因为从小就喜欢，也是像刚刚皮老师所说的，我喜欢看动画片啊、日剧啊，所以一直对学习日语有兴趣。然后呢，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尝试了自学日语，但是当时用的就不是标日了，是另外一套就是彩色的，然后像漫画书一样的教材，我觉得它比较吸引人的眼球，但是我非常的后悔选择了它。 哎，为什么？ 因为我就没有坚持下去用它，因为它的那个我实际上用的时候，我觉得它的插画太多，反而就有点排版很乱了，就整个页面就花里胡哨的，然后它的文法的顺序安排也不太合理，就是刚学了五十音图最基础的部分，马上就上来了很难的部分，上来了动词变形，而且以上就是十几个动词变形，对于初学者来说就很难接受。然后这套书随之就被束之高阁，然后我自学日语的计划也就搁置了。然后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在准备出国留学的事情，所以就重学了日语。因为有之前失败的经验，所以我这次报了班，然后班里的老师就特别推荐用标准日本语。 嗯，就老师推荐给你的。 对，然后我就去买了这套书，我用过了之后发现确实挺好的，它的那个排版然后非常的清晰，文法安排的顺序也特别合理，就是由浅入深那种循序渐进的感觉，然后让我自己特别的受益。 那你说之前那花里胡哨的那个书跟你现在看起来很正规的这样的一本书，让你觉得它的入门会更快一些吗？ 对，因为标日它虽然比较看上去比较朴实无华吧，但是我现在就知道了，教材它就是教材，它无需过分的装点，给人那种喧宾夺主的感觉。然后它更重要的就是标日它对文法知识点的安排比较合理，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说这相当于我们在读书俱乐部给大家推荐的近期之内的第一本教材了。很少推荐教材，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可能你推荐教材太枯燥了，平常我们学习都使用的是教材。但是我们不妨也来讲一讲在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哈，挺有意思的。小青应该也在经营着咱们这个公众号，是吧？ 对， 我相信后台会有很多咱们的读者朋友，是吧？会跟你进行一个交流跟反馈。咱们不妨举几个例子哈，就大家怎么通过这套教材就产生了那么有意思的故事呢？啊，因为我看到确实你之前是说了一些故事。 对，是这样的。刚才你也提到了，现在有很多这个学习者，他会通过公众号啊、小程序啊，或者是 APP 啊，然后去学日语。然后我们目前在运营的这个公众号叫标日电子书，然后目前已经有接近20万的粉丝。其实粉丝每天都会发很多留言，然后也会分享自己的故事，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刚举行的这个标日30年的这个征文比赛，我们收集到了大量的这种因为学标日而带来的有趣的事儿啊，难忘的事儿。我觉得我可以分享几个，也能回答一下刚才您提到的为什么大家选择标日这个教材，可能从这个比较有意思的点来说啊。 对，我们故事广播就喜欢听故事。 对，是这样的。我想说第一个可能为什么大家选标日，可能是一个传承，因为有两个 读者他的分享我印象特别深刻，其中有一个他是八十岁的老人，他因为他孙子学了标日，他后来退休之后他也没事儿，他就自己拿那本书学，学了之后哎也能说上几句，因为标日他的这个教材是故事型的，可能有一些网友肯定知道它里边有一个穿起来的这个故事线，我们把它称为标日爱情故事，它是一本教材，但是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说来看，它包含了爱情啊、职场啊、友情什么的。当时他学了之后，他就套用里边的这个提到的一些对话，然后就去朋友的店里边帮忙，朋友卖茶叶，他甚至接待了一个日本人，那个日本人就说你的日语说得非常好，所以就是说从这个层次上来看，其实标日它是一个非常正统的把这个最纯正的日语教给大家，对，这是我觉得从传承的角度来讲。还有一个就是它非常非常的有趣，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标日爱情故事我们在这个公众号上也推过，然后有很多网友就过来好几种态度，有种说天哪，这个我为什么学一本教材上课学日语我还要被虐，为什么要虐我们这种单身狗， 哎， 非常有意思。 这个我觉得我插一句啊，这个子佑其实你作为一个读者的角度哈，你觉得你当时被虐到了吗？被感动到了吗？ 对呀，我觉得小森他从刚开始加入到那个跟女主认识，然后包括到最后我觉得他这个故事的发展，我刚开始还很不看好这个男主，没想到他最后真的能够就是跟那个谁在一起。 所以说有些没看过的朋友会先入为主的认为他可能就是不断的举例练习，还不是这个概念， 还真不是。 对，还有主线是这意思吗？ 对， 是， 特别有意思， 从头到尾有主线哈。 对对， 咱们继续。 对，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呢，也有很多网友，我觉得这个网友啊，他们其实就是学日语上，已经不单纯的我是为了应付考试，或者是我为了留学，或者是为了升职加薪，有很多真的是出于自己的爱好。比如我们现在自己开的有一些栏目，学点日语歌呀，帮大家这个看看日剧，学学日语啊。然后甚至很多我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是网友先告诉我们，哎，你去看看现在哪部日剧特别好看，然后石原里美又出了新的日剧了，新垣结衣又出新的日剧了，你们赶快去看看了，教我们这一集我们要掌握哪些知识点。就网友他会给我们提要求，但是呢他又把这种学习就真的是赋予到整个这种生活娱乐当中，就整个我觉得日语学习者的变化其实也是更有趣。所以我觉得在选择教材的时候，如果你是一本很单纯的真的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教材，我觉得是没法吸引读者30年的。 对，我其实也 这样， 之前没看到这本书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教材，其实30年呢大家就觉得也没有强烈推荐的一个必要了，对吧？但实际上呢你会发现很多畅销书它都有它自己的一个魂在，是吧？它一定是这个里面的很多点能够让人眼前一亮啊，就像您说的，这个入门很容易， 对， 就是说觉得不难，而且呢它里面又很正规。我觉得语言的这种教授啊，确实是需要经过正规军去研发的啊，别到时候学完之后的话，到了当地说你是跟哪个老师学的，对不对？挺有意思。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请到了三位一起来聊一聊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啊，因为今年呢是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缔结40周年，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40周年，这本书30周年，哈哈。所以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介绍这样的一本教材，也说说背后的故事。刚才咱们提到了电子书哈，这个电子书是在什么地方看呢？ 是这样的，我们的标日呢其实30周年不是说只有一本书或者一套书，我们的首版呢是初级上下中级上下，那么后来呢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嘛，我们又推出了新版的这个标日。那么新版标日就是刚才读者子佑提到的，就是说有一个故事的主线，那么在这个新版的基础上呢， 我们又推出，因为刚刚您可能也听出来了，手板只到中级没有高级。 对， 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研发高级，是因为宁缺毋滥。那么到了初新版以后呢，有一个故事主线，我们觉得高级好像到时候了，所以呢新版出了初级、中级和高级这么三个级别吧。那么到了2013年的时候哈，我们觉得又该做一些小的修订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正好是日本的这个国际能力水平考试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就和这个变化呢结合起来，那么推出了这个新版第二版的标日。这个第二版呢和第一版的变化来说，一个是说我们和这个能力水平考试有一个对接，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配备了这个电子书。电子书呢，我们是通过，应该这个可能小青介绍更合适哈，我们是和书纸电融合的一个先锋典范吧，我们可以自己这样说哈。就是它这个电子书是融合的我们纸书中间，比如说是一个二维码，之前最早的是一个呱呱码哈，现在是一个二维码，你扫了以后呢，安装我们的这个标入电子书，然后呢里面所有的文字音频就都可以通过这个终端智能终端的pad 呀，或者是手机都可以实现随时随地的学习。 对，因为现在书啊它变得更立体了，有很多旅游类的书籍最开始这么做， 对， 比方说到了一个地方，你扫码可以看视频。 对， 咱们这个也是哈。 对，这个其实标日电子书应该是除了标日的教材之外，就目前新的标日学习者他们接触最多的一个应用了。这个应用其实也是顺应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大潮，因为书很重，那网友肯定希望这个移动手机的发展嘛，智能手机希望能够随时随地我都能学一下，那其实也是基于这种基础，我们就配套第二版的这个标日，推出了标日电子书这个 APP。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标日电子书的 APP 看成是移动版的标日教材，因为它基本上就是完全复制了教材上纸书教材上的所有内容，从50音开始就配合纸书，你在看这个电子书，你在地铁上啊走路的时候啊，你都可以随时听随时学，就是完成了这个移动化还有碎片化学习。目前来讲的话，标日电子书下载安装量已经超过420万次、其实是应该是目前日语学习的这种 APP 里面应该是接受度最高的。 那确实啊，那应该说咱们下载量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哈。 对对，所以其实等于说满足网友对移动资源的需求了，但是你只有教材你不见得会学，所以我们就是在近期推出了一款这个新的 APP 叫日语训练营，算是标日配套的一个专门的学习的 APP， 里边包含了标日的全套内容，同时呢也有老师给你讲解，我们等于是把标日的所有知识点全部打碎，然后有我们请来的专业的老师给大家一一讲解这些知识点，其实就是等于满足了网友们老说的我该怎么学呀，标日到底怎么自学呀，满足了这个需求。同时我们也有一些科学的方法，然后让大家去记单词、学语法、学词汇，然后还有专家帮你解读，所以现在这个产品的话应该是作为我们标日电子书的补充，也作为标日教材的一个补充，我觉得应该能给网友带来更多的这种选择。 寓教于乐。 对对， 刚刚皮主任提到了一个考试哈，是 N1 考试是吧？ 对，是常老师还挺清楚哈。我们日本的能力水平考就是从1级到5级，一级是最高的级别，对，也就是说你学完我们的高级上下册，就应该可以去参加这个一级的考试。当然，子佑是学霸型的这个读者哈，通过大半年的学习就已经通过了一级的考试。 你半年就通过一级考试啊？ 这个难度非常非常的高， 半年就通过，这相当于，我不知道哈，这相当于英语的几级啊？4级、6级？ 还不是，因为日语其实在大学里面也是有4、6级考试的，然后日语的专业学生是要参加日语的专业4、8级考试的。那么这个是日本面向全世界的日语学习者开发的这么一套能力水平的考试。 明白，也就是说留学要考这个，对吧？ 对，留学去，所以子佑就有很强的动力。 对对， 对， 其实大家，我们那个标日电子书的后台，公众号的后台，大家普遍认为从零基础到 N1，至少需要2到3年的时间。您可以跟这个子佑的大概7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这个过程做一下对比。 对， 可能不是太好复制，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些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 对，你给分享一下。 我 你别说我就是一天才，这就没法聊了。 我真觉得就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觉得每个人就是不管是谁，只要坚持下去都可以做到。 嗯， 我那个时候是每天都在坚持学习日语，就从用标日从初级开始。其实我只学到了中下，因为我就是从去年11月开始学到今年7月份考试，这个时间比较短了。然后学到了中下之后，我开始直接用那个考级的教材，然后直接学他的那个文法知识点。但是这个我不太推荐，就是这种高强度的去学习。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学，对于自己掌握一门语言来说会更加的扎实一点。这种跳跃式的这种快速的学习，对于掌握一门语言的输入和输出的转换可能不是特别的好。 哎，我就特别佩服这种有语言天赋的人，一下学会好几门的外语。你看我看过很多名人自传哈，比方说我比较佩服的尼古拉特斯拉啊，会7到8种语言，是吧？看国外的科普这种文献啊，他都不用别人翻译就自己就看了啊，类似于像什么当年的达芬奇也是会好几门语言。哎，但是我就在想啊，英语你也学过是吧？ 对，是 啊。日语你也学过，当然我这有点门外汉哈。你觉得哪个更容易一些？ 对我而言的话，我觉得日语比较容易 啊。哎，去日本旅游的很多朋友说，反正看那个菜单什么的也都能看懂哈， 因为都带中国字儿嘛。 对对对，因为从咱们这边过去的嘛。但是它的发音可完全不一样啊， 是不一样， 语法也不一样啊。 对对对。 啊， 但是就是中国人学日语总的来说会有一个优势吧，可以说是。 嗯， 但是也不能够纠结于这个优势就小看了日语，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学日语是笑着进去哭着出来，就是他们可能就低估了日语的难度，觉得日语全都是中国字儿，没有什么看不懂的，就是觉得自己没有学过去看一篇日语的新闻可能也能够懂得这7、8分的样子。 嗯， 但其实摆正心态去看的话，这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优势，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劣势。 嗯， 因为它虽然是同样的汉字，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了。嗯，我是从初级开始学的嘛，从零基础开始。嗯，我觉得标日它初级的这个循序渐进的这个过程给我搭建了一个非常良好的语言框架，让我在学习中高级的时候就没有那种学着笑着进去哭着出来的那种感觉。学习语言的话，只要构建好了一个框架，它在学习之后的比较高难度的文法知识来说，对于它是非常有好处的，就不会那么难了。 好，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啊，我们稍事休息，在下面时段呢会继续跟朋友们来聊一聊这本教材啊，非常好读的教材。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一起为大家介绍《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这本书。正像我们在开头所说的一样，这套丛书呢累计发行了已经1500万套了，读者的数量肯定也是破千万的级别了。说在中国日语自学者有80%以上的人选用了我手中的这套丛书啊，这简称标日吧，作为自学的教材，而且60%以上的业余日语学校和培训机构也在使用这套教材。它为什么会受到日语学习者的钟爱呢？为什么30年长盛不衰呢？而且据我了解啊，就是像我国的香港啊、台湾地区也先后购买了标日的版权。所以说它应该是一个世界级的这么一个现象了， 包括韩国也在用， 对，韩国也在用，咱们的这个港澳台地区也在用，今天呢就想请到三位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一位呢是人教社日语编辑室主任皮俊俊啊，皮主任你好， 常老师好， 杜小青，也是来自人教数字出版有限公司的高级经理。你好，小青。 嗯，网友们好。 啊，我们的读者啊，王子佑，子佑你好。 常老师你好。 嗯。子佑多半年然后就通过了 N1 考试，最高级别的一个考试啊，就是他的经验呢尽管说不可复制，但是呢确实标志这本书也是帮了他很多啊。嗯，我们继续来聊聊故事吧，我喜欢听故事。很多这1000万人在学习日语的过程当中，据说还产生了一些爱情故事是吗？啊， 对，也有网友分享，我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吧。 嗯， 一个故事是在我们标日三十年的征文活动中有网友提交的。他在读高中的时候，然后跟就是认识了一位男士，认识一位男生，他们两个人，因为学标日结缘。因为在这个大的图书馆里面，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学标日， 嗯， 所以就自然而然的搭了伴儿。然后后来。一直学一直学，也产生了一些这种比较暧昧的这种小互动啊，因为青春时期嘛，十几岁的这种少年。后来这个男生要去日本留学，他在走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一块吃饭，这个男生他们吃的是饺子，他就说，哎呀，你怎么能吃这么多饺子？这男生说了一句话，说如果是你做的饺子我吃30个也没问题。这女生当时没有想什么，后来他们两个就分开了。直到多年以后，这个女生又翻起标日的教材，发现这句话是标日里边的，叫男二号跟女二号表白的一句话。 哦，有故事。 对对对， 有故事啊，是暗号。 对对对，所以这句话原话就是，如果是小野做的饺子，我吃30个也没问题。 嗯， 所以这是一种表达爱意，在标日粉丝中，这是名言 number 1的名言。对，所以在他多年以后又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拿他的话说，潸然泪下，因为好像就是错过了一段感情。 嗯， 但是呢，这个其实也是少年的悸动吧。他，这位作者的故事分享出来之后，很多网友就很感动。 嗯，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这样的故事不在少数。 哦， 对，还有一个故事呢，是我们是标日公众号粉丝他自己，因为他经常过来留言，我们也注意到。嗯，他说之前呢，他有一位日语老师。很多年前了，这位读者应该年纪比较大了。他说后来这个老师回到日本之后呢，他就没有再跟老师联系过了。但是当年可能也是有一些感情在里面，直到我们开始做这个公众号之后，他在公众号里面看到很多网友的留言，包括分享自己的故事，他突然就想起了自己这位老师。 嗯， 他就有一天他给我们留言说，标叔。我很想去找我这位老师，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找到他。然后当时我们就说，如果你想的话，你就可以去试一下。结果过了一个月之后，他说，标叔，我已经办好签证了，我下个月就去找他。 哦， 对对，我们非常期待他的后续故事，如果有了后续故事可以给大家再分享一下。 嗯， 对，这两个故事我印象非常深刻，关于爱情。 嗯， 对对，但是标日对这个人生的改变的故事也非常非常多。 嗯， 对，就有一个标日的老读者，也是标日的老朋友。 你说的是陈强吗？ 对对对， 对，陈强他曾经是一名法学专业的大学生， 嗯， 但是无论如何对法学都提不起兴趣， 不感兴趣。 然后他的兴趣呢就在日语。所以呢据说他是从初二就开始接触到日语，但是那个时候的日语是他的体育老师教的。嗯，后来呢就是也是 体育老师教的。 对，他经常说，我的数学不是体育老师，但是我的日语是体育老师教的。 哦，这体育老师是喜欢看灌篮高手，是吗？ 体育老师可能教了他一个入门吧，然后可能也就没有再继续。在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下哈，他接触到了标日这套书，然后就自己持之以恒的，现在也通过了这个，就转专业考到了日语研究生，并且留校，不是留校哈，并且在一所大学成为了一名专业的日语教师。 哦， 对， 这业余变专业了，通过这样的一本丛书。 那么今年我们30周年的时候也把他请到了现场，然后也是和很多的网友，很多的读者都分享了他的这样一个故事。 对，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因为学标日改变人生的例子。对，他在10年前他学标日就立志要成为一个传播日语的这样的一个教授者， 在这十年近十年他完成了这件事儿。他现在在成都的一所大学里边担任日语老师。而且非常有意思的，他跟他的爱人也是通过学习标日而认识。 哦， 对对，现在孩子已经一岁多了，非常非常的幸福，感觉这个就是标日改变人生的例子。 嗯，他这不光是改变他的事业，还获得了爱情。 对、 啊、 对， 所以这里面真的是有很多东京爱情故事。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哈、啊。有一些网友呢说标日里面的用语和日常看到的动画片说法不太一样啊，过于死板陈旧，不知道几位是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吧，标日里的对话是比较刻板一点的，但是它非常的规范，因为我们在日剧啊，然后综艺节目里面看到的日语，可能大家肯定都是说的比较生活化一点的，然后写进这样的生活化的用语写进教材里，也不能说不合适吧，但是从一个初学者而言，我觉得学最开始就从最规范的开始学比较好，因为生活用语里面会有一些省略啊，然后他们可能说的不是文法就不是很规范，我们平常说中文也可能就没有按照语法来说嘛，然后甚至可能会有方言，就是他们当地特色的那样的说法，然后如果都写进教材里的话，可能对读者学习他这个语言框架的构建就可能会有障碍，然后特别像有些男孩子喜欢看的那种热血动漫里面，他们可能会说一些平常日本人其实不说的比较粗鲁一点的话，那这种话学了，对于平常就是如果是就像还没有学会说话的孩子一样，你就先教会他骂人，这样就不太好了。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标日他应该在就是教会我们怎么先教会我们怎么规范的说话之后，然后让我们可以开设一个新的栏目，比如说体现一下日本人他们在生活中是怎么说的，这句话他们会比较地道的生活化的说法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样是也是挺好的。 哎，这个你看咱们中国呀有普通话，当然也有方言、对吧，你说有四川话对吧，还有这个广东话等等等等。就是在日本的话，他们也是这么来分的吗？ 也是有方言的。 对，也是有方言的。 他们的我们叫中日交流标准日语，其实就是以东京的这样一个地区为主。那么其实跟普通话是比较接近，这个 普通话就 定义和概念。对 对 对, 对， 以北京为基础嘛。 你比如说一般我们说比较有名的有京都腔啊，关西腔啊，对，这都是可能除了我们说的标准日本语以外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的日本方言。 哦，所以就是一开始如果找一个方言老师来教你 大阪腔，很有可能 是不是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比方有一个外国的美国友人或者是日本友人，哎，请一个四川的老师。 就好像福原爱他去东北嘛，他就学的是东北话嘛。虽然教了起来没有障碍哈，但是看你的选择哈，如果其实很多方言也是很优美的，日本的方言 是 包括日本的一些时代剧，比如它就是因为拍摄的是古时候的故事嘛，那用的可能就是京都腔，是非常高雅的那种感觉。对，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的。但是相对起来咱们学这套可能是他们的那个新闻主播， 对、 啊、 比较通用的， 比较通用的啊，关于什么敬词之类的都应该是 敬语，对 对，都应该是带的哈。所以呢，这是回答了很多网友的问题啊。 我还特别想补充一下哈，就是说，因为有很多网友经常给小青留言哈，提到这个，小青就很苦恼哈，说我怎么样去答复这样的网友呢？那我想正好也是借这个机会吧，然后说一说我们编者，说一说我们出版这样的考虑。实际上，我想作为既然是日语学习者，他对于日语的特点应该是有所体会的。那么我觉得与其网友将标日的语言定义为死板和陈旧，我觉得不如说是规范正确，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那么我想问问大家，比如说你们所说到的说法不同的动画片，它的场景和人物关系是怎么样的呢？那在和并不熟识的外国友人交流的时候，在正式的场合和相关人员交往的时候，难道更多需要的不是得体礼貌的沟通，而是亲密无间、 简单甚至粗暴的语言吗？ 嗯， 或者说你指望对方能够通过你的片言之语就能够跨越国界和文化的差异与你心意相通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语言的表达呢都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也就是说呢都要有具体语境的要求。 嗯， 那么在动漫中听到的日语呢是在特定的语境特定的人物关系中自然生发的。 嗯， 但是我们所有人不可能期盼将来你使用日语的场合就是这些场景的重现。 嗯 啊，所以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呢，我觉得是基本的要求。 嗯， 在标日中本来就有各种人物的关系，那么如果细细的揣摩的话，他们之间的对话呢也不是千篇一律的，也是会根据性别亲疏远近包括公司场合的不同会呈现出对话的自然状态。 嗯， 那么我觉得刚才其实子佑的想法在读者中也有很强的代表性哈。在我们教材修订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努力的吸收读者的反馈，更多的考虑大家的需求和实际，正像我们的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的书名一样，为大家呈现出标准的纯正的自然的地道的优美的语言供大家去学习和模仿。 嗯，因为有一些网友啊确实提出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应该直面去回答，让大家其实不要有那么多的疑虑。比方说还有人说标日的语法体系啊，为什么跟有一些教材当中是不一样的啊，哪一个才是更好的更优秀的呢？这个是怎么来回答？ 语法体系真的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当然我觉得对于学习者而言呢，也是一个普遍关心又不可能回避的问题。那我想对于日语的国内的日语教材呢，日语教学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语法体系，专家和学者呢在很长时间都有一些分析比较研究甚至有过争论。 嗯， 那么所以说呢，在这个问题上目前仍然很难有所统一。简单的说，国内日语教学的语法体系主要分为学校语法和教育语法两种。 嗯， 那么我们说一些相对专业的哈。 好， 那么语法体系呢其实是有两种解释的，也就是它的自然系统和描述系统。任何一种语言的语法的自然系统只能是一种，也就是自然而然生成的语言。 嗯， 大家平时生活中是怎么去表述的，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描述系统呢，就是因为语法学家对语法规则做出的解释，所以那么描述的系统往往是不止一个的，这是因为语法学家他们观察的角度包括方法不同造成的。那么采用哪一种描述系统是往往有很多历史因素，比如说历史的现实的，但是我想存在就是合理的。那么我在这里也不做具体的评价，哪一种语法体系更适合我们国内的这个日语教学。我想作为学习者其实可能没有必要去深究语法体系的高下。在学习阶段呢，只要按照某一教材所采用的，当然了这个教材不能是粗制滥造的哈，那么是要有自己的编写规范的，在语法体系上是统一的，只要是这样的教材，那么你循序渐进的去学习，我觉得事实证明无论是哪种语法体系最终都是可以掌握并且很好的运用的。 嗯，也就是说您的观点是也不排斥其他的语法体系。 其实这个一直在学术界是有争论的，就是说我们标日的这个语法体系呢，我简单的说就是不同于我们，实际上刚刚提到有两种哈，一种是学校语法，一种是教育语法。学校语法是日本国内教授他们的母语者使用的这样语法体系。 嗯， 而对外就是母语者以外的日语教学使用的往往是教育语法。那么我们标日使用的是教育语法。 嗯，好的。除了标日教材之外呢，还有什么图书值得阅读呢？就是能不能也推荐一本对大家学习日本文化最有价值，或者说你们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本书啊？就是除了咱们这本书，咱们再推荐别的书。 这个我来说吧，我觉得就是我看过一本书叫《菊与刀》，它虽然不是日本人写的，它是一个美国人写的。描述日本，他自个儿研究日本人性格的书，我觉得写的比较透彻。他的分析日本人的性格，然后对于日本文化的一种解读，都非常让我深受那种感动吧。然后他是说，菊代表着日本天皇的一个族徽，然后是高贵美丽的象征， 刀呢是代表着日本的武士文化，是武力和权威的象征。作者他将这两件事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就是他想说明日本民族文化他们心灵深处两种截然相反的民族特质，就是日本人的性格特征里面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矛盾的那种感情在里面。他们说是我看网上有人说日本人是一个顾小礼而失大义的国家，这种话可能说的不太准确，但是就说日本人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尊严，或者是为了自己的一种对于追求的一种信仰，他们可以抛弃一切，抛弃自己的生命，是这种名节，这种气节在日本人的心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他们可能认为自杀不是一种不是一种可耻的，而是一种挽回自己尊严的一种方式。他们觉得在某种情况下的自杀可以是非常值得尊敬的那种感觉，可能在国外的人看来是不太能够理解的。然后这本书就将日本人的种种的这种特质就分析得非常的透彻。 嗯，他其实也是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在看日本人。 对。 对吧，他是一个美国人的视角在看日本人。 对。 啊，我觉得相对起来这类图书可能代入感会更容易一些。对吧， 对，在外国人看来更加容易理解一点。 嗯， 他据说是美国历届总统上任之前必读的一本书。 先通过这本书来了解日本文化是吗？ 对。 行，这是你推荐的一本书哈。这二位有什么可推荐的吗？ 我觉得子佑也难怪他是学霸哈，就是说很快就找准了这个问题的切入点。其实我觉得我很惭愧哈，就是实际上来说这几年读的这方面的书比较少了。以前就是在大学或者研究生的阶段哈，那么学士可能会读的多一些，那么最近可能读到的都是和工作专业更相关的东西，所以我可能没有特别具体的读书推荐，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可以选择一些日本文学作品去阅读。那么不管是经典的还是新进的都可以看一看。当然中译本相对于英国文学或者英美文学需要少一些，但是也还是有选择的。那么我觉得是不用抱着特别功利的目的去看，主要是广泛的涉猎一下，可以通过不同作者的视角去感知日本的社会和日本文化，我想这一点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对，因为之前我们也说到过日本有一些作家也获得了，或者日本籍的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嘛，对吧。这个呢在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当中也会有推荐啊。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有些人说标日不是单纯的语言学习，从教材的内容中去渗透文化啊，我不知道几位对这样一个看法是怎么来理解的。小青， 我就还是站在这个读者的角度去说啊。就是标日吧，我们在看的时候就是可能很会站在读者的这个角度。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日语书写大会，然后就征集这些大家写的好的日语这个手写体，然后当时收到了1500多份作品，有很多写的特别特别棒。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啊是在我们复赛的时候，我们要求大家从这个标日的教材里面选文字来写，然后收上来的内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样化，包括有日本的诗歌、日本的非剧，然后甚至排剧不好意思，然后甚至还有日本菜的菜谱啊，然后里边还有一些包括它的交通啊，其实这些都是标日教材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我们一定不能把标日的教材只当成一本学日语的一个学语言的一个教材，可以真的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你去了解日本文化，去接触，然后打开这个对日本文化爱好者之门的这样的一个纽带。所以我觉得把标日称为了解日本的一个大使一点都不为过，因为真的有很多读者就是看了标日的书之后，他会发现我更想去了解日本了。对，是这样。 好，刚才小青把它比成了一个大使啊，这本书这评价非常之高了。那皮主任呢？ 其实我想我们标日的这个书名就很能说明问题哈，它叫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那虽然简称标日，但其实前面的中日交流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那我想30年来在万千读者的和我们的共同参与和打造下，标日已经远远的超越了一本书或者一套书的这样一个价值和意义。正如我们在前不久哈30周年这个标日之夜读者大会上有两个主题词所提示的，一个叫牵绊，一个叫成长。那我想连接牵绊标日和读者的其实是中日民间友好的一个纽带。那么标日呢，我们不仅仅是单向的为读者提供学习资料，其实从首版到新版，包括到目前的新版第二版，实际上以及周边配套资源开发，也是我们标日不断的和读者共同成长的这样一个30年。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文化方面呢，小青也做了一些具体的介绍。实际上我们新版和首版相比呢，我们更多的可能也是注重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展示或者一个宣传。所以我想作为外语学习来说，尤其是相对到高阶的学习阶段，很大程度上可能更取决于你个人的母语的水平了。所以我想也是建议学习日语的小伙伴们哈，千万不要学习语文学习和你的母语阅读。我觉得那么中国的声音需要你们去传递，中国的文化也期待你们去传播。 说得非常好啊，它也是中日交流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子佑现在留学回来了哈。 还没呢、 还没有啊，正在留学的过程当中。 对，正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应该明年4月份去吧。 明年4月份过去。你现在这个说什么都没问题了哈。 应该日常交流基本上还是可以的。 那用这个日语说一下，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我得先准备一下。 好了，给你2秒钟，准备好了吗？ 可以了。読書クラブの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大西友と申します。日本語を学ぶなら、標準日本語。 哦，这前面应该是跟咱们读书俱乐部的朋友打招呼，后面那句话呢？ 是说学日语用标日， 给你们做了一个广告哈。但是你通过这个标日的学习，因为最开始我觉得你还是带有一些目的性的啊，因为我要考试过了。 对，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关于文化的学习，关于如何用日文表达中国文化，你有什么感触？ 我就注重口语吧，就是在从初级开始，不要忽略每一集每一课的那个课后的那种听力的练习，包括从第一课开始就要大声的读出来说出来，去背课文什么的，帮助以后去了日本之后好好的宣传中国的文化，不要在别人问你的时候就你虽然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你就是开不了口，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因为我在学完初级上下册的时候就去日本玩了一趟吧，然后就在那边非常，虽然就是日常的那些生活像交通住宿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想跟日本人多聊聊天说说话，然后跟他们探讨一下两国的这些文化，当时我的水平还是不太够的，所以就更加加强了我想要学习好日语，多去给我们中国弘扬一下，发展一下我们的祖国的那些文化，那种介绍一下。 非常好啊，这个把我们的这个文化也让它传播出去，也走出去。 对， 我觉得也需要更多这样的使者进行中日文化的交流。好，也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在今天的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绘声绘色的说了一本教材，我相信也勾起了很多喜欢语言学习的朋友的兴趣。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心情很差，辛苦工作一天是为什么呢？不要急，也不用怕，用你的微笑来面对吧，哼着歌